子里的小花猫。小花是一只漂亮的小猫，它跟着妈妈住在一只大木板箱里。有一天，妈妈出去了，小花也想出去玩玩。它弓着腰，呼的一跳，跳到大木板箱外面去，东转转，西瞧瞧，走进了一间屋子。屋子里有个大柜子，大柜子上装着一面大镜子。小花一步一步走到大柜子跟前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柜子里也跑出一只小猫来了。瞧它一身油光光的毛，黄一条，白一条，长长的胡子一翘一翘，跟小花一模一样。小花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那只小猫，那只小猫也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小花。小花觉得很奇怪，张开嘴巴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那只小猫也张开嘴巴，可是没有说出话来。小花更觉得奇怪了，你干嘛老看着我？那只小猫没理小花，还是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它。小花生气了，把腰一勾，猛地扑过去，伸出爪子去抓那只小猫。这可不得了，那只小猫也把腰一勾，猛地扑过来，伸出爪子来抓小花。小花给吓坏了，转过身子就跑，跑回大木板箱里去告诉妈妈：妈妈妈妈，一只小猫来抓我。妈妈仔仔细细地问了一遍，笑起来了。小花呀小花，你用爪子去抓人家，人家不抓你吗？要是你跟人家和和气气的，人家也跟你和和气气的。你不信，再去瞧瞧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